今天的读经在撒母耳记上十六七的这周，翻到的时候，我请弟兄们心灵单数，姐妹们灵双数，请弟兄们开始。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神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耶西又在撒母耳的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这个小现在放羊。”对耶稣说：“你打发人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撒母耳就用找你的羔羊，在他去中处救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到拉玛去了。苏罗的对神说过：“现在何摩从神那里来邀请你？”除了对神不说，你们可以为我们这个信誉澄清的，带到我这里来。于是苏罗为全他去解释说：“你今天打发你放羊的儿子来为到我这里来。”愿神祝福领他话语的弟兄姐妹们，跟着把时间交给我们去。 这段期间一些弟兄姊妹可能因为allergy 或是感冒都不太舒服，正在恢复当中为这些弟兄姊妹的恢复来祷告。那我们也知道，就是上个礼拜，那钱妈妈在家里不小心跌倒所以她的右边的 hip 和右手都受伤送到急诊室，然后我们也赶去，然后隔了两天来开刀，然后手术是非常的顺利，那就是这个 hip replacement a part of replacement 就是一部分的这个髋关节，就是用人工的来取代那手术一个半小时之后他很快的就开始复健我也看见玲玲传给我的钱妈妈的照片，她已经可以坐起来所以感谢神虽然还是之前是蛮痛的那她已经96岁了，那这不是第一次跌倒，这是这个好几次已经有跌倒的经验跌倒的过程，因为他拿着 walker 没有拿得稳就跌倒，所以为他之后的复健至少可能要在医院再待两个礼拜为他的复健来祷告，也为玲玲他要照顾妈妈叫妈妈的过程里面给他足够的体力那弟兄姊妹如果有关心也可以去探望他，他住在 Baylor 的 Irving Hospital 那我们也看见 Bill 找到一个新的这个 retirement 的 community 非常的好那各位也可以去探望Bill， 我们为我们年长的弟兄姊妹身体有软弱的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依靠你，仰望你，我们的生命气息在于你你 让我们有家人啊，让我们有教会的弟兄姊妹有团契啊，也让我们能够彼此带导、彼此扶持啊。特别啊，当我们身旁弟兄姊妹有软弱的时候啊，或者是身体的软弱，或是各样的需要的时候，主你差派我们、差遣我们去关心他们、去陪伴他们啊，知道啊个人的重担啊，我们可以来彼此的来分担啊，为田妈妈的复健啊。过程都能够顺利，他能够尽快的能够恢复健康哈、解除他的一个疼痛啊，也帮助玲玲啊有好的精神体力照顾他啊，我们求主也赐给我们这个合适的话语啊，跟爱心耐心来关心这些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也为有 allergy 或是感冒啊、咳嗽啊还有一些出城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求主你保守看顾，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那今天我们继续来继续这个信息哈，我们如何来建造啊？如何让弟兄姊妹能够活出一个属神的男人那样子的一个生命，恢复神造弟兄的一个美好的形象啊？我们为什么讲这一段的信息啊？我们也提到那样子的一个重要性。当一个弟兄啊，不论是您的丈夫、您的儿子、您的父亲啊，您在工作场合上的同工啊，被建立的时候，他们能够担任起领导，以至于他们就能够把幸福带给姐妹们，带给各位的儿女们啊，教会也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啊，因为健康的弟兄。才能建造一个健康的教会。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啊，你会看到很感慨的一个事情，就是神权柄的一个转移，权柄一个转移，从扫罗王的手上转移到了大卫的一个手上啊。神原本拣选了扫罗成为以色列第一个君王，可是他屡次的来违背神。不仅如此，当先知撒母耳指责他的时候，他不仅否认，还把责任推给百姓，这是我们上礼拜所学习到的，以至于神就厌倦他、厌恶他，要把他的王位赐给比他更好的人啊。今天我们看见神是如何来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啊，不是看到他的身材、外貌的高大，而是神看重他的内心。啊，我们看见大卫他自己有七个哥哥啊，在战场上可以打仗啊，可是他却是一个被父亲所忽略的一个小儿子。然而神并没有忘记他，神看重他内心的一个态度啊。所以今天我们会来看这段经文，也会用各样的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上礼拜提到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啊，每一个弟兄都有一个不同的故事，每个姐妹都有不同的故事。有的时候同一个故事，我们有不同的角度去诠释它啊。就你看来啊，可能你的故事很悲惨，你的故事很可怜，但是就别人看来未必是如此啊。完全依照你看你自己故事，你的如何解释这个态度。同样我们上礼拜也提到，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重要的时刻会影响我们。对大卫而言，神差遣撒母耳来膏抹他，这是他生命当中一个重要的时刻。从来没有人看重他，神却差遣了先知来膏抹他。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啊，谁是可以被膏抹的？有三种类型的人，一种是祭司，要来侍奉神，一种是先知，一个就是君王。为什么要用油来膏抹呢？如果各位去看民数记、利未记，当他们要献祭的时候，不光是人要被洁净，这些立位人要用水来洁净，要被按手祷告，连他所有的圣坛、器具、帐篷都要用油来抹过。什么意思呢？这膏抹是把他们分别为圣 sanctify 来献给神。没有被膏抹，没有被神的灵用油哈来代表哈，神的灵膏抹过的就没有办法被神来使用。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大卫被神的油膏抹，我们今日每一位弟兄姊妹，当我们接受主、认识主、相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有圣灵的膏抹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我们能够被洁净，能够 被神所使用，跟这个世界分别开来。所以对大卫而言，这是他生命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时刻。他这个时候还正在放羊，他这个时候还是 nobody， 没有人认识他，连他自己的父亲都轻视他，他甚至忘了他自己还有一个最小的儿子在放羊，但是神纪念他对神的忠心。所以我们之后会看见他如何迎战这个哥利亚。我想各位儿童主日学听到这个故事，也讲这个故事给孩子们，当大卫出去征战的时候，他是为神的荣耀而征战，他没有任何武器，只有他的这个弹弓和几颗小石子。我们看见他为神的荣耀而征战的那个心，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神要拣选这个最小的第八个儿子，而不是拣选他的哥哥们。神看重我们的内心，神愿意来使用我们，来高摩我们，以至于大卫从一个牧羊人，一个牧童，后来不仅如此哈，他甚至被提到这个扫罗王面前，因为他会弹琴。他不仅是个战士，他还会弹琴。各位还记得前几个地方提到一个属神的弟兄的一个形象，是一个君王的形象，是一个战士的形象，也是一个爱人跟朋友的形象。大卫是一个敬拜神的人，当他弹琴，当他祷告，当他唱诗歌的时候，魔鬼就离开了扫罗，就不再搅扰他。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敬拜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用诗歌，我们用弹琴，我们来敬拜赞美神，愿神与我们来同在。同样，人生当中有许多未尽之事，过去的错误会拦阻了我们来经历神的恩典。即使在座各位我们都已经信主了，有许多事情，过去的事情牵绊了我们，你未完成的事情，你一直挂念的希望来完成，也许是出于神的感动，也许不是，我们就要学习来分辨。还有过去的错误也常常拦阻了我们，让我们失去了信心，失去了对神的信靠。那今天我们就来进一步的来看哈，我们弟兄们会面对怎样的一个挣扎。你身旁的弟兄，你的配偶，你的儿子，你未来的女婿，你的父亲，或是你看见教会这些弟兄们会面对怎样的挣扎。第一方面，挣扎是跟社会有关，我们的弟兄们在社会当中会遇见怎样的一个挣扎。年长的弟兄，年长弟兄关心什么，担心什么？关心他的退休养老，他的 social security 啊。前几天我还收到这个 social security office 告诉我啊，你现在点数有多少，你再工作几年就可以拿到40个点数啊，你就有怎样的一个福利保险啊，退休之后啊，或是说你突然受伤了，或是你突然过世了，你的家人会有怎样的一个补助哈？我们需要哈，我们关心啊，甚至担心，就是年长的弟兄姊妹面临要退休，要有足够的生活的保障。那年轻的弟兄们挣扎什么？关心什么？各位的工作啊，很担心被 lay off 啊，可能要换工作。可能要换其他的地点啊，不管是弟兄或姐妹，都是如此啊。现在已经不像几十年前哈，一个工作可以做一辈子啊。我们当时一些弟兄已经退休了，他们原本的工作是做一辈子二三十年啊，那现在常常可能需要换工作 contract 啊，都是定期短暂的工作。所以弟兄们有许多的压力，有许多的挣扎，许多的担忧。还有呢，弟兄们挣扎什么？在家庭里面也有挣扎，啊，夫妻之间，啊，那 my wife Judy 哈，她有时候她喜欢看一些这个影剧新闻啊，常常告诉我，哎，某某某，某某某又离婚了，啊某某某某某金童玉女啊，这个啊两位啊，大家都是非常的期待的啊，三年五年他们又分手了啊。那弟兄们回到家庭里面，面对很大的一个挣扎冲突，跟你配偶的相处，还有呢，各位有了孩子之后，跟你孩子的相处，同一个时间你可能要照顾年长的啊，三代同堂。所以弟兄们在家庭里面是有许多的挣扎，你要扮演不同的角色，你要做丈夫，又要做父亲，又要做儿子。好，那回到公司里面，你要做人家的员工，或是做人家的一个领导者。所以弟兄许多的压力，许多挣扎。还有呢， something it has to do with them. 这指的是弟兄跟他自己父亲的一个关系。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哈，您跟您的父亲的关系是怎么样？那问问大家好了哈，您觉得哈，您跟你的父亲的关系很好，你很敬佩你的父亲，你的父亲是你的 example， 你很欣赏他，甚至你的父亲是你的偶像，有没有这样的弟兄？请举手。感谢主，感谢主啊，请放下啊。那其他的许多弟兄可能不是如此，可能不是如此啊。我自己的父亲也是，在我还没信主之前，我跟他有许多的冲突。我的青少年的时候跟他有许多冲突，他不知道怎么跟我沟通，他也不太了解我。那有时候我期待的一些事情，他也拒绝。当然他也不常在家，所以那个时候我的父亲是一个缺席的父亲。但是当我信主之后，很大的改变，之后我会再说明我信主之后怎样神让我跟我父亲的关系和好，以至于我开始欣赏他。开始向他学习，甚至我开始发现我许多地方是像他的。各位的父亲可能没有教导各位如何要成为一个好的男人，一个负责任的男人。各位的父亲可能没有教导各位要如何跟女人来相处他可能陪你上学，他可能赚了钱来供应你的生活，可是他在许多时候是缺席的。我刚刚提到接下来我们提到了我们隐藏的一个过去。各位看你身旁的弟兄，你的儿子、你的丈夫、你的父亲，身旁的弟兄，或是你公司里的同工同事们，其实每一个弟兄我曾经提到过，每个弟兄都随身携带了一个公事包，是隐形的。你可以想象每个弟兄都携带一个隐形的公事包，这公事包他走到公司带着这公事包，走到教会也带着这个公事包，回到家里也带着这个公事包。这公事包里面包的是什么呢？是一些隐藏的过去的秘密，或是说过去的隐藏的一些伤害或是伤痛。首先刚提到一个，就是一个缺席的一个父亲。你的父亲是缺席的吗？你的父亲忙于工作，以至于很少跟你有互动，以至于他不了解你，不认识你，或是说甚至有的家庭有的父亲酗酒或是赌博或是耗尽了家财，或是不负责任，甚至家暴有许多家庭的父亲是如此的。那有的父亲是很早就过世了以至于他没有办法来成为他的儿女的一个榜样。所以有许多这方面的文章如果是各位在网络上搜寻 The Fatherless Society， 这个社会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一个社会，父亲缺席的社会。当父亲缺席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看见一些青少年男孩子们，他们的犯罪率上升，他们在青少年的时候他们就寻找外在的认同，因为我的父亲不能够认同我，不能够肯定我，不能够带领我，我就去参加一个帮派，我就跟一些不好的朋友在一起，也许我开始吸毒，我开始翘课。他们找不到父亲的一个榜样，以至于他们要找其他的人成为他的榜样。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很邪恶的人不是一个好的人，不是能够认识他的人。那这些孩子们，那对于少女呢？那另外一个统计是这样说明，这些青少年们假使父亲没有给他足够的爱、安全感跟保护，那些青少年们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很容易，我需要找到其他的男人给我保护、给我安慰、给我鼓励，所以他很提早就开始交男朋友了，提早就开始发生了性的关系，甚至提早就怀孕了这都是缺席的父亲带来的一个负面的效果。当然我们也看见许多很好的例子，就是他的父亲可能过世了，可是这些孩子却有很大的成就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起有这样子的例子，他是所谓的孤儿寡母所带领大的，他的父亲缺席了，可是他仍然有很好的成就，他也成为一个很好的丈夫，一个很好的父亲。比如有一次威尔来分享见证，对不对？他小的时候他父亲，他就不知道他父亲是谁，可是他完成了他的学业，他认识了神，他进入了家庭，他有一个很好的榜样， 有许多的例子，圣经地方也有这样的例子，像提摩太，他的父亲是一个希腊人，是一个不信神的外邦人，可是他的母亲，他的外祖母却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所以神大大的使用提摩太，并且神给他一个属灵的父亲，就是谁啊？保罗成为他一个属灵的父亲。所以他的父亲，他的 biological 就是所谓的生身之父是缺席的，神却给他一个属灵的父亲。所以在座弟兄，你可以成为身旁年轻的弟兄的一个属灵的父亲，他有特别会提到这点啊。所以不要失望啊，即使你的父亲是缺席的，求神差派一位成熟的有见证的弟兄，成为你一个属灵的一个 mentor 一个榜样。第一个讲到缺席的父亲对我们弟兄带来一个伤害，让我们无所适从，我们不知道跟随谁。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因为我父亲不在，我要跟随谁呢？每次下课了跟同学我们去看电影，看谁啊？看 Jackie Chan 啊。好，哇，那他是我们的英雄，他是我们榜样哈，武打电影啊，稍微再长一点啊，然后学校开始有一些政治学习课了啊，我们看到国父，看到啊这个兴中会、同盟会、革命先烈，哇，他们是我们的榜样啊。对一个弟兄而言，他不断的在寻找榜样，那、啊、甚至到我信主之后，到了学校，有许多的大学的辅导，他们也想影响我，他们也给我一些建议。后来我发现许多的建议其实是不合适我的，是错的，因为他们不够认识我。好，待会回过来看啊，我们来如何寻找这一位天父成为我们的 mentor。 第二点，当父亲缺席的时候带来另外一个负面的现象，就是各位的母亲可能就会过度的保护或是干预过多你的儿女，甚至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儿子身上，以至于怎么样，好像就把这个孩子抓得紧紧的啊。母亲把孩子的地位取代了原本的父亲，因为父亲缺席了，那对孩子带来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就是，第一种啊，我的母亲什么都要管我，什么都要帮我做决定，所以这个孩子很想，哎，我赶快要脱离我的母亲。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 OK， 既然我的母亲什么都为我照顾好了啊，那我就完全的依赖她，依靠她，以至于这个孩子成长之后，他没有办法自己负担责任，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一个男人，一个弟兄。这是再来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没有 boundary 啊。有许多的男性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他没有办法自己做决定，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他母亲、他妈妈做的决定。当他成为一个丈夫、成为一个父亲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来负担这个责任。待会我们会看，之后我们会来看怎么办啊。第三个，我提到了啊，是每一位弟兄可能都会面对的一种叫做孤单啊，孤独、没有人帮助的一种处境啊，就好像去爬山一样啊。今天 Bill 坐在这里啊，来 Bill 啊，当我们去爬山的时候，特别你要爬险峻的山哈、啊，你不是去 hiking 而已哈、啊，你要怎么办哈、啊？他们每一个人啊，都有一个安全的绳索啊，这安全的绳索呢是怎么样绑在他自己的身上啊，然后绳索的前端怎么样绑在前面另外一位有经验的队友身上，所以前面的队友过去了，然后呢你就靠着他的绳索拉你啊，经过一个又一个的这样子的一个峭壁啊、险坡啊，如果没有前面的人拉你，你是没有办法过去的。所以前面要有一位有经验的 mentor， 一位弟兄，你的队友来牵扯着你，来保护你，来拉着你。可是如今我们看见许多弟兄，他前面的这根绳索是中断的，他没有一个 experienced 或是 good example 的 mentor 来引导他啊。刚刚请大家举手，我发现大部分人好像父亲都没办法成为他的一个引导，所以我们前面的绳索是断的，我们不知道怎样往前走，不知道怎样往上爬，所以我们身旁有许多的危险，我们可能就不小心就跌落下去了。这是第一个 alone。我没有有经验的成熟的弟 弟兄来引导我们，这是我们的处境啊。这绳子的另外一端是怎么样呢？你连接到你后面的一个队友。当我们没有前面有经验的、有好生命品格的弟兄引导我们，我们自己都走不稳了，我们如何能够来带领比我们年轻的、没有经验的一个弟兄继续的来往上爬，继续来跟随？所以我们落在一种 all alone， 前面没有领导，后面我们也不知道或是没有这个意愿去帮助年轻的弟兄，所以带来结果就是每一个弟兄都是 all alone， 每一个弟兄都是像一个孤岛一样啊，就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40年的漂流，因为他们当中12个探子有10个人不愿意进迦南。为什么12个探子啊？不是5个探子、8个探子，为什么派出12个探子？因为有12个支派，这12个男人是他们12个支派的领袖、领导者，叫全美啊。比如说有12个州好了，我们有50州，50个州长 ，OK， 聚集在一起。但是你会发现，12个人当中有10个弟兄是软弱的、胆怯的、害怕的，带来的结果就是他们这一群人，100万人、200万人在旷野里面继续的漂流。绕了圈子，只因为大部分的弟兄们，这些领袖们没有对神的信心跟依靠。只有2位啊，陪着他们一起绕，一个是加勒，一个是约书亚啊。所以我们这段期间，我们这个计划叫做加勒跟约书亚计划，就是期待我们的年长的弟兄能够成为加勒，大有信心；我们年轻的弟兄能够像约书亚一样大有信心，带领你的家庭，带领家庭，带领教会进入迦南，也成为年轻的弟兄们的一个榜样。好，第四个，我们的伤痛提到了，我们缺少一个 manhood 的 vision。各位想象这个，如果我们有一个望远镜啊，有一个望远镜，你就可以看得很远。可是如果你没有这望远镜，或者像我们这些近视眼的，没有一个眼镜镜片的话，前面一团模糊，什么都看不见。刚才讲的那10个探子就是这样，他没有一个 vision， 没有一个远见。在旷野里面虽然处境不好，但是每天有玛纳可以供应，我不用工作，神就给我有玛纳供应。为什么要进迦南，要为什么要去打仗呢？他缺少那样子一个 vision， 一个意向，一个突破，甚至是短视近利的，我只贪图目前的一个享受，你没有一个长远的计划。最后一个叫做 hardwood， 我们内心啊，特别用一个黑色的字哈，各位弟兄们或者姐妹们，你觉得你的内心是红色的吗？或者说你的内心都是干净的、是清洁的吗？是无可指责的吗？不是的，我们发现我们内心有许多的邪恶，许多的欺骗、诡诈、邪情私欲，我们想做的我们不去做，对的事情不去做，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我们常常落入那样的试探当中，或者说我们的心里好像有一个洞没有办法填满。前两天跟一个姐妹在谈啊，这位姐妹她说她的女儿小的时候一出生就诊断她内心脏有一个小小的洞，那医生她说啊没有关系，等你长大了再说。可后来这个小女孩一直都长不高、长不胖、长不大，到了小学3年级还是非常的瘦小。后来这个妈妈觉得说这样不行了，那我再去找一个不同的医生。那医生一看说哦这样不行，你得马上动刀，要不然所有心脏的血液哈，因为这个洞就流没有办法循环，你这个小孩子就长不大，就会营养不良。所以他就很快的去动了一个手术，把这个心脏这个洞给弥补起来了，封起来了。当洞补好之后，哇，这小孩子就像长气球一样，哈哈，长了10磅、20磅，开始长高、长壮啊。我们每一位弟兄或姐妹，我们心里都有一个洞、一个缺口，是我们一出生就有了，除非被上帝来填满。那未来这几周，我们就来提到哈，弟兄们如何建立一个新的意向。神给你一个新的计划， 我们原本只是像大卫一个在外面放羊的一个牧童，但是神可以来高摩我们，高立我们，成为被他使用的一个君王，有君尊的祭司，以至于各位能够把幸福带给你的妻子，带给你的儿女，带给你的公司，带给教会。正如刚才一开始读的诗篇大卫所说的，他是知道神认识他，你见察我，你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深知我一切的意念。当我们还在母腹的时候，我们就受造奇妙可畏。所以也许各位深深的父亲不这么认识你，深深的母亲不这么认识你，他们爱你想帮助你，可是不这么认识你，不知道怎么引导你，但是主知道我们，主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奇妙的计划。我们一起来认识他的心意，一起来跟随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是的，我们的今日的弟兄或姐妹，我们都面临不同的挣扎，许多的挣扎，在社会里面，在家庭里面，或是在自己 原生家庭里面带给我们的一些伤害、不愉快甚至让我们没有办法放下。主，可是我们看见主你亲自拣选大卫，从一个牧羊的少年成为一个以色列最伟大的一个君王，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男人。主，奉主的名也要祝福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姐妹们一起为我们的弟兄来祝福、来祷告，成为一个被神所高抹、被神所分别、被神所使用成为一个属灵的一个领导者，把那样子的一个真正的喜乐、平安、幸福、安稳带到你的家庭当中，带到你的公司当中、工作的场合当中，也带到教会当中，带领我们下时间还未来几个星期的学习，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我们一个月有一次的